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有效的使用你赐给我们的这段时间，也帮助我们借这段时间预备自己的心，忠实的守你的主日。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继续这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 Kevin DeYoung 讨论我们时常会遇到会听见的一些反对，坊间甚至在教会里面时常的会听到的反对。反对什么？就是反对这本书所论述，也是我们这个教会所认同的，我们认为是上帝在他话语里面，上帝在他的创造之中所制定的男人和女人应该有的关系或者次序。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博瑞长老带我们看的第八章的前半段。有一些基本的态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认知既然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而且我们认知上帝辅救我们，他定义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也告诉我们他是谁，也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行什么样的事，如何上天堂等等。那么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对上帝的所有的问题最终应该都寻求在上帝话语中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认知上帝的话语是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人就算是已经有圣灵，有重生新生命的圣徒，读上帝的话语仍然可能会有错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谦卑。但这一定的谦卑绝对不是那你怎么读上帝的话语和我怎么读上帝的话语就是个人的意见，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想法。因为回到最基本的认知，如果上帝定义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而且上帝的话语是没有错的，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力的分辨何为上帝的话语。所以是有足够的谦卑认知，是的，我有可能会解读错误，但是正不因为我可能会解读错误而就不解读，而就持不可质疑不可知的态度。 OK， 好，所以他这边列出了大概五点的反对，前三个反对博瑞长老上次带我们看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是用经文吧，主要是用经文。有两段，特别是两段，加拉太书第三章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那边是不再分男分女，我们怎么理解保罗在那里所讲的，是不是就是说男女之间没有完全没有差异了呢？还是是在特别讲某一件事，特别是在基督里面上帝的救恩不再分着血统，不再分着社会地位，不再分着男女性别，而都临到人的身上。但这并不涂抹，这并不消除上帝创造人就设立的男女之间应该有的次序。第二段经文是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上次有一些讨论。这彼此顺服不是一般坊间教会所理解的彼此顺服，就表示我们彼此谦让，彼此谦卑，彼此恭让的态度。因为如果还是讲到顺服，你还是要回到那个字，必然是有其权柄和有其顺服，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先后。所以那怎么说彼此呢？那彼此就是关于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有合一的顺服。第三个讲到的就是奴隶制度。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我个人认为 Kevin DeYoung 在这里的论述有一点模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摸清楚他大概的脉络是什么。博瑞长老上次也有带我去看，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Kevin DeYoung 的确 在这里说，的确圣经没有明显的反对奴隶制度，反而是在当时的制度之下设立了一些仆人、奴隶和主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或次序。那么有些人会抓着这个，既然这是在同一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的那段经文出现的，那如果奴隶制度不见得就是圣经绝对性的表态认同或不认同这个制度或规范这个制度应该有如何。那么在这段经文前后所讲到的丈夫和妻子或男和女之间的那个次序也是 provisional， 也是只是适合当时或当地的文化处境，所以现在不再规范我们，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的绝对。但是同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有讲到儿女应该在主里顺服他们的父母， right？ 所以我觉得 Kevin DeYoung 他总而言之他是讲说，是我们可以承认这个是圣经并没有认同也没有在这里很明确的反对奴隶制度，只是规范当时的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之下已经有的制度，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但这并不表示说奴隶制度是这样子男女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要效仿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可以是特别针对当时的文化当时的社会处境，但是男女的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则超越当时的文化，有必须诉诸到创造的次序，上帝造人的心意等等。 OK，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在复习上次已经讨论过的。 我再回忆一下，就是说奴隶制度应该是当时那个书上面的，就是它是罪之后产生的制度，并不是上帝的心。 Yes.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切入点去看， 是 就会就比较容易。 Yeah， 也许一个 analogy 一个类比是离婚的制度， right？ 在人犯罪之前没有离婚这回事，但是在犯罪之后圣经有明确的规范离婚，但这并不表示圣经认同离婚， right？ 我们主怎么说，因为你们心里刚硬所以摩西赐给你们这些离婚的条例，但是你们滥用这些条例。好，我们今天看第四个反对这本书所论述的这个在教会之中男人和女人弟兄和姐妹应该有的关系或秩序。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不可否认有很多例子他们参与服事，甚至好像是居于领导的地位，甚至有男人在女性的权柄之下，OK， 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会归纳出结论，就是没有任何职位对女性而言是不恰当，都可以，男人能担任的职分，女人都能够担任。这个就是平等论的说法，平等论的理解也是大多数教会，不管是公开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场，但这不是我们这个教会，也不是这本书的立场，我们这个教会是复古论。Okay. 好，底波拉这位士师，女士师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 Kevin DeYoung 如何解读底波拉？他的确是带领。是一个士师，是带领以色列出兵的。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因为底波拉他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出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位女性，一位姐妹坐在有权柄的位置，带领上帝的子民是 OK 的。Kevin DeYoung 是指出来说不见得，我想你们也听过，因为那是你去看圣经，那是一个非常的状态，是应该是 Barak 巴拉应该是由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兵，但是是他的懦弱，有点像亚当当初在园子里面没有尽他该尽的责任，反而让夏娃去面对那头蛇，但并不表示说以后都应该由夏娃来做头，或者由妻子来做头。还有女先知，旧约有女先知，新约有女先知。我觉得女先知的这个现象可以从几个点。第一个，女先知就如先知是救赎历史上在那个时候特殊的现象。OK。但那不见得就好像表示说那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如果那时候特殊的现象由女性单位担任，显然我们也应该问，那是不是表示在平时，就是已经在救赎历史的其他的时段也可以由女性担任先知所做的事职分，就算已经没有不再有先知的语言，就是直接用先知有权柄的话语直接对上帝的儿女宣告教导等等。 OK， 我觉得 Kevin 你要在这边比较有趣的是他提出一点，其实我自己之前没有多想，他说在新约会众中的先知，你注意，就是那个我们在新约里面遇到先知，你几乎没有，应该不是几乎没有，完全没有那种在旧约先知里面好像直接出来然后收录他们的说话，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什么。在新约里的确有先知，我们也知道有先知对教会说话，但是没有收录，收录的是谁的话？耶稣的话和使徒的话， right？但所以先知的话其实是他在这边讲说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他这个先知应该是在偶尔 occasional， 就是在特定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一些话，特别是对 congregational 在地的教会会众所说的话，而这些话需要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评估是什么，不是耶和华如此说 right？ 你们要新约教导我们，你要评估先知的话，看他说的是不是 是真的还是假的。Okay。 所以 Kevin DeYoung 认为说，像这样子的先知，譬如说腓力的女儿和哥林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话的先知，女先知并不等同于上帝的话语的传讲者，其实他那原文就是 preacher， 就是牧师，我们现在说的牧师和有权柄的教师。看，他说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从米利安在出埃及记的那首诗歌，他是特别是针对女性服侍女性所讲的话。所以总而言之 Kevin 你要说是的，的确有女先知，但是这不表示他们是执行权柄性的教导，或在男人头上有权柄。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另外一位就是百基拉Aquila 和 Priscilla。 OK， 我们也相对来说应该还蛮熟悉这个姐妹，因为在使徒行传她有出现过好几次，而且她还教导 教导那个Apollos 亚波罗，大有恩赐的亚波罗。OK， 所以那如果他可以教导亚波罗，为什么我们限制女性在教会之中教导，特别是教导男人？亚波罗应该是个男人吧？对，他这边提出，如果你仔细看经文，他并不是个人教导亚波罗，他在私底下和他的丈夫一起教导亚波罗。我们甚至可以说，她这个亚基拉这位姐妹应该是非常有恩赐，甚至有学识、有智慧、有影响力等等，但是她没有公开掌权柄的这种方式，甚至在私底下她也不是，因为私底下经文总是她和她的先生，不管那个名字是排前还排后，不管那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是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相对来说正面一点归纳出一个结果，如果一个姐妹是有恩赐，她确实有恩赐，她是可以在她的丈夫与她丈夫一起，你可以说是在她丈夫的权柄之下，私底下教导其他的弟兄姐，我们说弟兄甚至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是她绝对不是在她丈夫之前，不是在丈夫之上，不是由她来带头。Okay. 不是只是她教导，然后她丈夫在旁边好像是给她背书。对。至少在圣经中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明显这样的例子。而我们必须说从圣经一致的教导，说如果有教导的话，她还仍然是在丈夫的权柄之下。Okay. 而且是在私底下。Phoebe, 罗马书16章那边出现的女执事，我们之前有提过，的确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没有女执事这个字出现，那个字应该翻译成女人或者妻子，但是女执事这个字却出现在罗马书16章第二节，如果记得没错，那菲比我们的女执事，但是这个字出现你不一定需要把它理解为女执事，因为同样的希腊字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或服侍人的人，女的服侍人的人，这位忠心的女的仆人。 OK, So Kevin 你要说是，也许她真的是女执事，就是我们理解的案例的女执事，但这也更可能普遍的意义上是一位同工，就是一位同工或者主的仆人。尤尼亚这个是我们比较少讨论的。第一个，尤尼亚这个名字到底是男性还女性？其实有学者指出这不一定是女性，而且很可能是男性。第二个，这句话他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许多人就认为如果有尤尼亚是在使徒中有名望，他名列使徒之一，有女使徒，但这个希腊字不需要这样，这希腊的字句可能是在是不需要这样子翻译，就算是这样子翻译也不需要这样子理解，尤尼亚就是使徒中的一人一份子，且不论尤尼亚是男的还女的，在使徒中有名望的，你就算是中文这样理解，你是不是可以理解是哦，他在使徒之中都是很有名的，但他不见得是使徒，都可以这样理解。希腊文的原文也是如此，不见得也不应该就直接理解为在使徒中有名望的就指这个人是使徒等等。 OK, OK, 另外一个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出现那两位出现其实是有点被保罗点名的，你们要叫这两位同心，言下之意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位不同心的姐妹们，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与使徒保罗同工的，但这不表示他们在教会中担任领袖或者案例，作为有权柄负责教导教会的人或者管辖男人。 那最后一个就是蒙拣选太太，我觉得这个还稍微简单 ，elect lady 或蒙拣选的夫人，这个是在约翰二书那边出现的用词。约翰老约翰一开始就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你看他上文下文应该很明显的，这是指教会，对，而不是指某一个人。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特别处理一些，圣经中所描述参与服事的女性。 我想问一下， 嗯， 女先知这一段在新约会众，这个时候上帝让这样子的人出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吗？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还需要有权柄的教师去评论去判断这个所谓的女先知所说出来对教会的话。 不见得光是女先知，而是先知这个现象。先知的话语或说先知的话语，说先知什么是说先知话语？就是圣灵直接感动一个人，然后直接叫他对上帝的子民表达上帝的心意，就这个现象。所以不管是我们应该说先知的现象现在已经停止了，这个是我们的理解，也是我们的立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意已经在这末世在他儿子里面一次向我们表明，而这个表明是借着他儿子所授权的所赐给圣灵的使徒写下来完整的传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圣经是上帝完整无误对他子民的话语，那我们就会说现在已经没有先知。但是当时有先知的现象，我们可以说上帝仍然使用先知直接对他子民讲话，现在则是使用道成肉身的道借着圣灵所传给我们的写下来的道对他的子民说话。旧约有假先知嘛，所以仍然要分辨。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在耶稣来之前和耶稣来之后，耶稣来之后仍然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先知，right？ 因为新约告诉我们有先知。但是你看到新约里面先知给我们很多线索，他和旧约里面先知他工作的方式吧，让我们这么说，是很不一样的。那旧约里面先知是不只是直接对某一个会众 congregation 讲话，他是对上帝的子民全面性的讲话，而且他们的话语被收录下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等等，何西亚等等， right？ 这些都是先知。但是在我们主来了以后，首要是借着主他自己所差派的使徒，对，仍然有先知。但是你注意，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先知。我们知道保罗有先知的恩赐，但是他首要的身份不是先知， right？ Yeah， so。 那我想，就是如果现在教会，就是一般教会，他们也是会所谓先知的服事。那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说，虽然他们讲的应该是属于个人的领受，而不是定义成先知。 那不根本就不是先知嘛？ 对，所以但我们我只是想理清说，我们不会否认说他们的个人领受。 我会说，如果你要把你个人领受说成先知，你已经不忠心了。 对对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排除说他是先知， 我觉得你要看情形。大部分个人领受是我看到一个意象。Yeah， 这的确，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少身边都会遇到。但我想要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 对，有一些分辨。 我听到有个声音， 这只能说是个人的对你的建议或是分享，这样的。不能讲这些伤。 我觉得在。如果你真的认真看待上帝话语，相信如今我们的主仍然借着他的话语在圣灵感动之下，你可以说直接对我们说话。那么其实说实在的，那些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他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认为你都可以不要去听，这是我自己啊。那如果你要去听， I don't know。 就是说，认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上帝透过圣经，是你，也许你自己读圣经，你应该说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们在这教会时常用的模式会是什么？也许我们生命中都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们相信圣经也会针对我们生命中遇到问题 address it， 就是会针对我们的问题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怎么说？哦，我上帝前几天我在读经的时候对我说什么什么？ No， 我们没有这样讲。在教会我们会说，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right？ 然后我们看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不是我听到这个然后你应该怎么样，而是我相信你也是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也许你忘记了这段经文，也许你没有读过这段，你不熟悉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right？ 对，盖文迪亚在书上有提到这一段，应该是用 breakthrough 读经、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等等，但是那个是很不一样的。对，好。 然后那个在百基拉那边，我之前我忘记在哪教我听，就是百基拉跟亚徐拉先生，他们一直就在新闻当中是百基拉在前在后， 对，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意思。 Yeah， 不一定，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听到是，他是说因为。 当头的有恩赐，对。 她的丈夫其实好像是 扶不起的阿斗吗？ 类似，然后是到后面会他们有一个在，我后来其实有找经文，但是找的是亚居拉后来在前面。 Yeah， 所以你看到那次序不是好像出现了四次还是三次？如果记得没错，是妻子的名字在前面，但是 Kevin DeYoung 指出来 ，Yeah， 我们不否认，也许教会就特别。先认识这个妻子，然后再认识丈夫。譬如说我们认识一对夫妻，我们可能习惯会先，如果你是先认识姐妹的话，你会习惯先说她的名字，对吧？这样，所以 Kevin 你要说那不见得一定就是对。好，我们看第五个反对，也是时常听到的恩赐与呼召。所以姐妹们会具备一些很重要的属灵恩赐，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甚至有教导和领导的恩赐，我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组织者、管理者、沟通者、领导者，谁都不想浪费这些恩赐，但是圣经规范了这些恩赐的使用方式。在圣经的规范之下，姐妹们应该也能够发挥强大的教导恩赐，只是不要去教导男人。 OK， 我忘记 这段经文， 这应该是符合我们的立场，这不是因为我的教材里面前面有一个反对立场，你可以把它划掉。 反对立场则是女性们具备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属灵恩赐，所以只要男人能做的，只要男人能发挥属灵恩赐的地方，姐妹也能够发挥属灵恩赐，这是有差别的。他这边提到一个我们之前大概有讨论过，就是我们会遇到许多女牧师。其实我自己必须，我曾经有一段很大时间的挣扎，就是如果有我遇到女牧师的话，我是不是称她为女牧师？牧师。后来我决定，如果她要称自己为牧师，我不需要去把我们的信仰告白敲在她的头上说，然后你不是女牧师，所以我叫你牧师。就我会称他为牧师或者传道。但这边 Kevin 迪昂提到类似的，就是我们甚至会认知上帝会施恩给这样子的教会，就是有女牧师或者女传道的教会。我们中间或许有些人甚至是在女传道或女牧师之下受洗，像我和小玉会去读神学院，也的确是受到有两位女传道的影响。他说他这边讲到一个，他说即使女性公开教导男性在教会里面，而且神也利用这个祝福这个教会，就是建造了他的子民，但这不表示这就是规范，或者这就是normative， 这就是应该做的事。你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尽管这很管用，或者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有其效用，不表示这就是你忠心该做的事。虽然有的时候上帝会使用我的软弱来造就他的教会，但不表示我就应该软弱。听懂我意思吗？ 对。 所以他的这一段我觉得还蛮重要，因为我们会时常会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上帝使用我们的软弱，上帝使用不好的事，成就他的美意，不表示约瑟的弟兄当初就应该害他。你听懂我意思吗？同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然后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最先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然后彼得也讲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right？ 这个，那你们那所有人都可以做祭司，所有人都可以做牧师。但他这边讲说，这是讲整个国度性的形容词，不是每个人都要担任祭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出埃及记既然有这个出现，那女人也可以担任祭司，但显然并不是如此。最后他有提到我收取，这当然不是全文的全部，我只是截取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他说很多的这种恩赐和呼召首要是出于自我感受，特别是呼召这个概念，上帝呼召我去做传道人，你为什么不让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你为什么这个人？所以有很多这种呼召，我们都不自觉的，也没有检视的，去看这个呼召是到底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或者这个呼召是否我愿意顺服在上帝的规范之下，然后再去看我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呼召。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还是这个？ 那你最后这一段的最后。 神在圣经中的客观体系必须优先于我们关于神对我们人生之旨意的主观理解。 嗯， 对。 哦，这个翻译我应该再把它优先于我们关于神对我们，所以这个， 对， 但整个意思大家应该知道。 对，就是我们对应该透过圣经来认识来。 Yeah， 可是你知道，可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是，也许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受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也许就回想你自己吧。怎么会不符合我的感受呢？怎么会有比我的感受更高的标准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讲更精确一点，以自我的感受和自我的印象和自我的认知为中心的社会里面。所以你要告诉人说，那个主观的认知和感受不是绝对的标准。我真的觉得如果没有圣灵在一个人心中工作，他不会接受这个。哇，我看到有多少的基督徒在，也许我真的不应该再看那什么王。到最后，上帝要我们好好的活出自我。上帝要我们好好的活出自我。Yeah。你已经在拜一个偶像。 当这段我为什么读到这边，觉得很多对于现在我们生活经历的一些应用。当一些人说自己的职业是一种呼召，如果这是有一个属灵目的的话，那其实是 OK 的。 嗯， 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比如说，我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罗贤的妈妈，她会觉得我今天是一个乐师，是因为上帝给我一个恩赐，所以我要在这个上面服侍上帝。然后他就会一直工作，一直碰壁，但还是一直往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说这句话是不是也要很小心去理解？就是 ，Yeah， 可是你看他下面，如果你再用这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套起来，就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而且是尤其属灵意义 ，OK。但是你是不是把这种呼召在顺服于或规范于上帝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你要说主观的标准或在你以外的标准之下来回应这个呼召，就不见得。我们之前大约也有讨论一下过你他的问题，他很我们可能会怎么回应他。如果他在这个教会，我们会说你有这个呼召，但是你有检视这个呼召是否，你是否规范或顺服乐意让上帝的话语来规范你的呼召吗？如果你是做音乐的，那是照你觉得你有呼召，所以你就要什么事情都是要达到你的目的，按照你的方法，依照你的时间吗？还是 OK， 我应该是在怎么样上帝的话语之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回应，来施展这个恩召，这就有差别。所以前面这段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Yeah，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呼召，你也必须顺服在圣灵，借着圣道的规范之下，要不然那就是不是圣灵，不是属灵的呼召，那是属于你自己肉体的呼召。我们都在学习，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可能我们从刚开始接触的信仰，大多数都是非常的个人性吧，缺少那种制度吗？你要用制度，或者缺少那种整个基督身体的，他对这个身体，他对他的教会是有其心意的，不是我自己的感动。因为我们都非常习惯高举自己的感动，你为什么要来限制我？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 我们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我觉得这个课或者读这本书的讨论的时候，通常是我认为啦，如果你真的有 lived experience 活出这样的经验，你读这个书的时候你就 OK， yeah yeah yeah， 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在你的家庭之中或在教会之中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你也没有这样子的教导，你会就算你想要忠心，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就是你怎么，因为你没有真的看出来，会说，这不就是父权主义吗？或者不是就是，男人在给自己找借口当头 ，right？ 要求妻子或女人顺服。但是我有在一个中心的，不管是在你的家庭或在教会里面，真的试着就是。活出这，你就知道说 OK， 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他的儿女是好的心意。哇，下雨！对，好。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也保守还在路上的要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极限在外面下起大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求你帮助我们忠实守你的主日，也帮助我们不只是有这本书帮助我们思想男人女人你对我们的心意如何，也真的是活出你对我们的心意，而有大喜乐。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